北京时间16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小小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充满了轻松愉悦的阳光的味道，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在2001年带来的 I Do Believ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那个时候的蔡健雅，她的专辑里面明显的想要传递一种坚定而充满希望的感觉，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勇敢的迎向人生的光明面的乐章。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

到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是你的鬼 我永远不懂。